喂，声仲有开咪啦吧？ 阿慈生，你真系有所不知啦。嗱，呢支咧就系今日嘅真心推介，唐有方嘅薏米蜜。嗱，饮到佢啦，除咗清热解渴，最紧要佢唔甜啊嘛，啱晒啲糖尿病人士去饮用。嗱，我手头上呢支咧就红枣味，仲有柠檬味添。 咁正，咁几钱先？ 嗱，呢支嘢就平啦。12元支啫，而家就可以亲身咧去咗唐有方嘅门市，或者 WhatsApp 去6398-7266订购 Red 一先嘅会员，仲有折扣优惠添。 咁正，咁就迟少少先开咪啦，等我 WhatsApp 落埋单先。 唐有方为你寻回甜嘅滋味。 大家好，我是薯仔，网台大典的薯仔，欢迎大家听 Ragazine， 一个有420,000嘅人收听嘅 Ragazine。 哇，咁我咪会喺其他节目听到自己把声唔系太好。 好啦，翻嚟第三节嘅北上频道啦。咁咧就头先咧第二节咧，我哋播嗰只歌咧就大家好熟悉噶啦。咁咧就系 Don McLean 嘅 Vincent。咁啊冇乜特别嘅意义啊。只系，唉，即系点讲咧？喺呢个每个礼拜咁捻多奇奇离离嘅嘢发生嘅同时嘅，即系有时好烦咁啊。聽下啲好嘅音樂、好嘅歌，咁啊，呢啲咁嘅歌有陣時好似清泉咁樣啊，即係可以洗滌下心靈啦。咁所以咧就播，突然間心血來潮咁就揀呢只歌，突然間好想聽翻咁樣啦。Anyway 就嗱呢次翻嚟咧就有啲特別嘅嘢宣布下嘅。 特別嘅嘢宣布咧， okay？ 宣布前咧講一講多少少嘢先。咁你講開音樂啦，咁啊。 啊，系喎， 介紹一個節目啦， 系喎，你介紹， Rekka 先啦，咁就其實之前咧 出咗幾個禮拜噶啦， 其實咧開台嘅時候就有呢個節目嘅，咁我搞咗十一集到，跟住冇時間搞啦，咁而家就阿無名就做咗監製 ，OK， 咁啊揾翻咧，我哋每一集咧都會揾我哋 Rekka 先唔同嘅主持或者好友啦，咁啊去做一個。录一个音乐节目， 音乐节目， 咁个音乐节目半个钟嘅啫 ，OK， 咁啊讲下大家即系自己嘅一啲想讲嘅嘢，咁啊再拣翻啲每位嘅 自己想播嘅歌， 系啦，每位嘅嘉宾或者主持人想播嘅歌，系啦，咁啊多多支持下啦，咁啊其实几得意嘅， 叫咩名先啦？ 非礼勿听， 非礼勿听， 系啦， 系啦，嗱，大大力推荐下呢个节目，因为咧你可以认识下我哋唔同嘅Rekka嘅主持啦，咁啊因为都系透过个节目咧，其实可以讲下佢哋啲真心话噶， 系啊， 几好噶。系啊， 系啦，再补充多少少嘅系，我记得啦，即系喺 Regular Fan 听 Regular Finance 都有听呢个节目嘅会员咧，都有讲过就系、是、即系特别系啲爸爸妈妈，即系有阵时唔明咧啲年青人咧，所以就听下啲 young 啲嘅节目， 听下佢啲心声。 呢个节目几得意嘅就系咩？就系、是、你会发觉唔同嘅年龄层拣嘅歌或者佢哋讲嘅嘢系唔同嘅。 系啦， 小朋友有小朋友讲嘅通，拣嘅歌唔同。比 较非常有趣， 比较老人家少少啲咧，或者即系有经验啲咧，佢哋又拣啲嘢又唔同咁样嘅。 咁同埋就个节目好有心机去做啦。啊，头先提过阿无名做监制啦，咁啊每一集其實花咗好多時間剪接啦，等等啦，咁所以咧就好大力去推薦俾大家，咁大家可以即係下載嚟聽下，幾好噶。咁錄咗好多集噶啦，我知道就咁陸陸續續會排住隊出街，應該要出咗4-5集噶啦，而家都應該。咁所以就大家可以留意下啊，或者中意音樂嘅，其實就都可以即係聽下呢個節目啦。 咁啊，头先讲就有啲特别嘅宣布下啦，吓唔系咩习近平嘅重要讲话，咁但系都几重要噶呢、這个。 系啊， 我人生咧第一个嘅 Tech Talk Show 。OK， 咁啊，刁文流搞完啦，咁啊轮到我啦，终于到。咁首先讲下点解会搞个 show 啦，准备咁啊个 show 咧，其实就定咗日子噶啦，日子咧就10月嘅17号至到18号。咁地點呢就或者 Record Finance 嘅好多會員其實都知道喺邊度嘅，咁就地址呢就喺呢個香港灣仔軒尼斯道15號嘅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嗰個一樓嘅禮堂。 係啦， 咁個禮堂其實幾好㗎，有兩層嘅，即係有樓下啦，有超等啦，咁就大約每成個開裝到300人到啦，咁我哋就我就點解會諗住會搞個 show 呢，咁其實最主要我諗最主要一樣嘢啦，就係搞網台就好難去維繫啦，咁所以其實Rega 都要每一年都要諗下要搞啲活動出嚟，咁可以幫補下啲經費呀、等等嘅嘢啦，咁舊年就搞咗大師同阿 Eugene 嗰個棟篤笑啦，串到盡，咁今年呢就輪到我啦，咁我呢個 show 呢嗰個名呢就叫做北上頻道，北係邊個北呢，就唔係東南西北個北，係不要個北 ,ok, 咁點解咁特別個名呢，咁就埋唔埋關子呢，少少透露下啦，咁都係其實都係圍繞住中國同香港嘅嘢，咁我用一個好輕鬆嘅形式去講出嚟啦，咁主要都係想探討一下即係香港人呢二三十年由一個即係北上嘅概念去到今時今日一個即係今時今日年青呢一代拒絕抗拒中國選擇唔返上去嘅一種態度，咁呢個咁嘅轉變嘅心路歷程啦，咁當然我盡量都唔會用一個好嚴肅嘅方法講出嚟嘅，咁我未必保證到你會帶住好開心嘅心情啊，即係睇完呢個 show， 咁但係起碼可以保證話俾你聽，就唔會喊住咁樣走嘅。OK， 咁 好難過， 唔知啊，真係唔知。咁戰戰兢兢，咁但係冇辦法啦，輪到我就真係要輪到我啦，咁就選擇咗去即係去做呢個 show 啦。咁10月17、18號。咁開始就會準備賣飛嘅，咁講下嗰個賣飛嘅情況，其實啦就咁樣講，我哋今次有兩個特別嘅安排嘅， 係 OK， 咁其實個 show 首先就係搞兩場啦，咁兩場呢其實我哋預咗，主要我哋個諗法都係預咗兩邊嘅 聽眾， 就係 Rega 嘅聽眾 OK， 咁另外一邊呢就係過往一年喺D18 嗰邊都枕住做節目啦，咁嗰邊我又有同阿 Q 爺又有做一個節目係北京飯店啦，咁所以呢就其實我又會預咗部分嘅飛呢就會係俾嗰邊嘅，咁嗰邊呢就我希望我自己嘅心願就係除咗幫 Rega B 邊可以做到一啲籌募經費嘅作用之外，仲有就係、是、其實就係希望亦都幫到 D18 嗰邊，咁雖然唔係話一個好大嘅幫忙啊，我希望可以盡到少少嘅綿力啦，咁所以呢就嗰邊亦都會買飛，而嗰邊嘅飛呢有部分嘅經費呢亦都係會俾返D18 嗰邊，佢哋有個加油2000嘅計劃嘅，咁所以呢就希望到最後可以坐滿曬，咁跟住然之後呢就達到呢個咁嘅目的，咁大家仲有第三個目的就係希望大家聽完個 show 唔好喊住走就得啦，咁就係咁囉，係呀。 咁你頭先講到個報名方法啦，先講咗個票價先啦。 OK， 個票價就係 Record Scene 同埋 Record Finance 嘅會員呢都係$250一位嘅。OK， 咁然之後非會員個價呢就係$350。係啦。咁而報嗱頭先講咗啦，每場名額就係300人啦。報名方法就將你哋即係各位會員啦或者非會員嘅名啦，聯絡電話，你哋想買幾多張飛，咁呢同埋就係 Record Scene 或者 Record Finance 嘅 Login 個名就電郵去 gotocn@recordscene.com.hk gotocn@recordscene.com.hk， 題目就叫返就 北上频道，北就是不要个不， 嗯， 咁咧三日嘅工作内咧，就会复翻即系各位嘅电邮啦，然之后嗰、那个其实个电邮咧，我哋就会话翻俾大家听个入数嘅方法，咁然之后跟住就会再联络噶啦，系啦， 嗯 ，OK， 系啦，咁所以就嗱、真系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好简单，如果冇人睇咧，咁就第一下次唔做啊。第二个节目都可能唔做啊， 系啊， 系啦，咁啊，即系大家都听咗个 show 咁多年，咁啊，其实又你可以两个心态啦，即系又当一个 show 去睇啦，又或者其实系当一个网聚啦，咁、大家又可以聚下啦，咁到时我会尽量都会加强啊啲互动啊等等嘅，咁啊，希望真系希望大家支持，因为唔系净系支持我，我想讲就系、是、好即係做一个非主流嘅网台，其实係越来越艰难嘅。咁有时好多嘢未必可以同大家讲到嗰种艰难嘅程度。咁财务亦都係其中一样嘢。咁所以呢其实每一年呢即係 Rega 都要需要，即係除咗成日会叫住大家希望大家入会啦 ,Rega, 或者入咗会到期嘅希望你哋续会啦。咁亦都希望即係每一年搞嘅呢啲活动呢，就希望大家可以积极啲去支持一下啦。即係当中可能会有撑嘅成分，咁但係冇办法，真係希望你哋可以撑下。咁即係我哋可以付出嘅我哋尽量去付出。咁亦都希望呢你哋都系一样，冇办法，因为即係喺我諗喺可见嘅未来，好多網台都係唔係只 Rega， 即係我哋未必可以即係做到完全可以免費去做節目俾大家聽。咁但係即係大佬燈油火蠟啊，仲有已經好難得，即係好多兄弟姐妹其實喺呢度做節目嘅冇糧出啊。咁但係始終個營運啊，交電費啊，機器啊，所有其實好多嘢都要錢啊，咁所以呢就冇錢真係行唔喐㗎。咁啊今時今日就好慘嘅，講真話呢就你就發覺好窮嘅，講假話呢好似啲湯家驊啊，好似啲啊范文啊狄志遠啊等等呢，咁啊就可以榮華富貴，咁啊係咁㗎啦，呢個社會而家就係咁反高潮咁反智，咁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可以真係會支持下我哋呢個 show 囉。咁就再讲一次是17、18号啦。 17、18号。 咁同埋睇返呢就係、是、如果譬如你而家听緊节目系都系 D18 嗰边呢，咁 D18 嗰边呢就简单讲讲啦，咁到时我其实我稍后都会喺 D18 嗰边都会再交代。咁嗰边呢就会喺上环地铁站嗰边会卖飞嘅。OK， 咁嗰边嗰个票价呢其实呢係会再高啲嘅、就係350元，即係收返我哋等同 Regazine 嘅嗰个非会员嗰个价格。咁点解呢，其实就係每一张飞呢 D18 嗰边呢嘅飞呢就会有100元100大元呢就係、是、会拨落去呢个加油2000嗰边嘅。咁、所以呢就可能你会觉得点解嗰边要卖贵啲，咁但係我諗好多自己有未必又系都未必会持呢个咁嘅睇法嘅，就我希望你哋会理解我哋嘅心意啦，就系即系我希望就系、是、除咗可以帮到 Regazine 呢边之外，另外就亦都可以有部分嘅经费可以摆返过去 D18 嗰边。咁啊呢、這个首先我又要多谢大班啦，咁其实大班就好嘅，大班就同我商量嘅时候呢就我不如加50元算啦，咁呢就其实系杰斯系比较贪婪嘅，咁杰斯呢就话唔好啦，咁我希望呢就我自己嘅目标呢就系、是、每一个自己有可以俾多100元，即係350元，咁然之后呢就 instead of 300元，咁然之后呢我就希望我目标呢大约呢就可以帮加油2000嗰边呢就筹到大约30000元到嘅。即係我预嗰边有300飞啦，咁然之后每一张100元，咁就可以希望可以筹到300元啦，3万元啦。咁当然啦，越多越好啦，即係如果自己有再繼續係好多自己有可以支持嘅話，咁我哋又唔介意 Rega 呢邊，咁可以再繼續即係睇下做個安排，啲飛點樣去做個調動啊等等。咁呢個就稍後我哋會再安排啦。咁所以呢就兩邊呢就都會嗰 D18 嗰邊應該係咪好似係 大約月中到先開始賣飛， 冇錯， 因為嗰邊就會印飛出嚟擺喺上環嗰邊，上環地鐵站，因為 D100 就有個 store 喺呢個上環地鐵站嗰邊咯。咁啊，所以就要多謝大班啦，又要多謝翻幾個 sponsor 我哋嘅朋友啦，講得名噶啦，嗬， 講得啦， 講得啦，咁啊，包括有啊風老總啦，Game One 嗰邊啦，咁啊，仲有咧，亦都多謝啊。我嘅老友記啊馬 Sir 啦，天下嗰邊啦，咁仲有就啊 Patrick 老闆啦，唐友芳嗰邊啦，咁啊仲有就仲有 Kevin 嗰邊會都好似係啊， 係啦， 喺呢個 Gavino 紅酒嗰邊，咁啊陸陸續續我哋都會有啲 sponsor 會幫我哋，咁啊會 sponsor 我哋，咁其實呢個 sponsor 都係對 Regga 嘅一種支持嚟嘅，咁然之後最後咧就希望網友嘅支持啦。 系啦， 咁啊，希望即系 Regga 嘅朋友咧，就真系多多支持。咁啊，到时我会即系尽力去做啦，那个 show 就系啦。 咁啊，另外一方面啦，其实个节目就八年啦，系咪？ 系啊，个节目北上， 北上啦， 八年啦，系啊， 零七年五月，而家2015年， 系啊。 九月八年有多啦，系啦，咁啊，咁啊，其实呢个 show 某程度上，即系头先杰斯都讲过啦，除咗个 talk show 之外，其实最重要嘅系，无论系喺 my radio 时期到呢刻听嘅听众啦，又或者之后喺 our radio 年代啦，又或者喺 regga 年代都好，其实都真系想见一见。OK， 因为 咁多年其实净系搞过一个小网聚， 系啦， 就 系12年 啦，啱啱开嗰阵时， 系啦，七七 OK， 咁就喺探长个 studio 嗰度就搞嗰个小网聚，咁其实跟即系前前后后就真系冇一个咁嘅比较，我哋想大即系、就是、大型啲嘅一个聚会啦，即系属于我自己嘅聚会啦，咁所以都再提一样嘢就系、是、因为呢个节目咧其实有好多。內地嘅聽眾，咁我真係又係嗱，即係呢個又係我另外一個心願啦，就希望即係可以見到你哋啦，咁、希望咧多一啲廣州啊、東莞啊，咁快啲報名啊，即係我希望你哋都會嚟啦，咁應該都唔係一件好艱難嘅事嚟嘅，咁所以就希望內地嘅聽開北上嘅聽眾，亦都又可以俾一啲支持俾我啦。 係啦， 呢個對我嚟講真係一個支持嚟嘅。即係如果你話到時個 show 搞出嚟冇人睇咧，即係對我嚟講一個好大嘅打擊嚟嘅。OK， 咁啊，所以就就係咁啦。咁希望大家再講一次，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 係啦， 咁到時再慢慢再透露個 show 仲有啲乜嘢啦， 係啦， 咁即係anyway 譬如今日我見到一啲 D100 嘅自己有啦，我哋嗰邊有一個醫療嘅即係醫護嘅一個function， 咁就有好多自己有就話，哎呀你到時會唔會唱下歌咁樣，我盡量啦，睇下啦，咁你想我做啲咩？除咗脫衣舞啊，同埋呢個 hip hop 之外咧，就咁就其實都可以提出嚟俾我考慮下嘅，咁亦都多謝即係早一段時間啊 Figo 啦 ，Figo 開嗰條 thread。即係講返大家聽呢個節目係從幾時開始聽啊，或者仲有就係、是、即係有啲乜嘢嘅嘢你哋係覺得喺呢個節目度係覺得好鍾意聽，又或者熱絲已經少咗講啊等等，咁嗰、那個其實對我都好大幫助嘅，因為即係我都想睇下大家其實係想聽到啲乜嘢，咁當然都係離不開中國同香港嘅一啲經歷啊，咁同大家去做一啲分享啊，呢樣嗰樣咁樣咯，係啦，咁所以就大致上係咁啦，咁啊個節目嘅 show 咧就再重申一次，個名就叫做不上頻道，係不要個不，咁啊個賣飛嘅情況我哋再重新講一次，就係、是、希望你發個電郵就去呢個 gotocn@regazine.com， 咁啊 gotocn@regazine.com， 咁然之後咧講低你嘅regazine 會員嘅名啦，或者 regaz finance 嘅會員嘅名啦，跟住仲有咧就係、是、標題就係不上頻道啦，你個聯絡電話啦，同埋你嘅嗰、那個你。 買幾多張飛啦等等，係咪呢幾樣嘢？ 係 係啦 ，go to cn@regazine.com.hk 係係啦，咁到時我哋就會再俾個銀行嘅户口俾你，咁就跟住就幫你做賣飛嗰個過程㗎啦。 嗯，係啦。咁啊，內地朋友 email 照 email 落嚟啦，咁啊到時會講翻究竟內地嗰個付款方法係點㗎啦。到時就 OK， 嗰度都有另外一個户口 嘅，另外一方面去做嘅嗰個就 OK， 係咯， 大致就係咁啦，係 啊， 啊短短地啦， 好啊， 冇乜問題啦。咁啊，最後就送埋呢只歌俾。搵隻歌送俾阿英雄輝啦，咁就啊呢、這個葉鴻輝 ，OK， 咁啊特別將呢隻歌送俾佢，咁啊即係都係咁講啦，做陳真其實係好艱難，咁所以我覺得就雖然我都好耐冇睇香港嘅足球，咁九月三號嗰晚其實睇住嗰場0-0，因為你而亢奮嘅 ，OK， 咁所以就。喺我嘅心目中，你就絕對唔係狗嚟嘅。不過咧，就希望你堅持呢樣嘢咯。咁但係喺香港咧，繼續即係唔做狗咧，係好難嘅。OK， 咁所以咧，呢隻歌送俾你，孤身走我路，是痛苦，卻也自豪。梅艷芳，咁亦都希望咧，梅艷芳嘅朋友呢班香港嘅藝人，唔該你哋從此冇資格再去悼念梅艷芳噶啦。梅艷芳同你哋係有少少唔同嘅。佢真係未必係一隻狗乸嚟嘅 ，OK？ 咁節目就完啦， 好， 下個禮拜嘅北上頻道返嚟再見，記住支持我嘅 show 啊，唔該，咁呢就等緊你哋嘅 email 嚟，咁啊繼續快啲報名啊 ，OK？ 拜拜。 孤身走我路，獨個摸索我路途。寂寞满身怒，是谁在耳边轻鼓舞？我要唱出心里谱，我已决踏遍长路。跟心中拍子，无言独舞，永无停步，不想管终点何日到、啊、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啊、路仍是我的寂寞时，伴我映歌中梦。孤身走我路，是痛苦，却也自豪。前面有阵阵雨沙，泪儿伴雨点风中舞。哪怕每天都跌倒，我信我走得更好。无从尽诉，却自流露。风中的纤瘦影，悠然自顾、啊。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啊、路仍是我的。寂寞时，伴我映歌中舞。